啊，泡馍破了啊，会变什么呀？会变成老茧啊。但是随着时间的啊变化呢，哎，逐渐的也就习惯了。你看来到村啊，看到病人呢，然后开药啊，抓药熬药，每治一个病人啊，那胡子师傅有个习惯，总得亲眼看啊，看见病人把那药喝下去，然后再看看那病人的状态啊，没有异常的情况下，啥叫没有异常啊？你喝了药之后，你得看那药是否见效啊， 有没有什么不良的反应。 对喽，是药三分毒，哎，一看没什么不良反应，哎，没什么不良的变化啊，吃喝拉撒方面的，这个时候才能安心的放心的离开。 所以大胡子师傅对待患者，对待他的病人，真的是很负责任。 哎，所以呀，这日积月累，一点点的积累，我就悟出来一个事儿。什么事儿呢？这病和药之间呢，一定记住啊，有病没有药，那就是天灾。 嗯， 啊，而且这种天灾就像那洪水猛兽一样，你躲不过去的。真的有些病没有药啊，也不知什么病啊，你说怪不怪？那导致的结果是什么呢？只能等着。 嗯。 啊，等着啥？嗯，等着你命运呗，啊，有的人就没那么好运，到最后人没了，那家呢？家也没了。 嗯， 是这样吧，老哥哥老姐姐。所以在那个年代那些经历呀，我想我说这些。同龄人啊，年轻人是没有一丝感觉的，只要你60岁、70岁、80岁，我这一说，哎呀，大家都历历在目。 嗯， 是这样吗？你看活生生的人啊，那个年代啊，今天乱蹦乱跳，活蹦乱跳，明天不知怎么事得了个病，就像那小蚂蚁一样，啊，说没就没了。 哎，太脆弱了哈。 啊，是不是？ 嗯， 没有任何办法呀，你看看。尤其我们进山进村的啊，见到更多的都是啊穷苦穷得不得了的老百姓老农民。哎呀，那日子真的看得有些家庭那锅是揭不开的。 嗯， 啊，盆朝天碗朝地，那是碗不像碗，盆不像盆，瓢不像瓢，缸不像缸。 是啊，这吃饭都成问题， 是不是？ 日子都过不下去了，如果再生一场病的话，那无疑就是火上浇油。 嗯，哎，真的要得了一些大病重病，只能干啥？没钱，没钱怎么办？有牛卖牛，有猪卖猪。 嗯， 哎，鸡鸭你有啥卖啥，哎，你那病才可能得到救治。嗯，尤其你像我后来，哎呀，我这开诊所的时候， 嗯， 啊，因为经历了很多都是穷得不得了的老百姓，在我开诊所那段时间呢，就遇到了那农民呐，农民兄弟来看病，我是怎么治的？我的原则就是一切从简。 嗯， 哎，就是把简单的有效的药先给他们用上，因为他们没有什么资金的来源。 嗯， 是这样吧？ 是 啊。哎，你看现在，哎呦喂，很多不差钱的人啊，也包括很多老年人都能报销，是吧？不差钱到医院看病，嗯，啊，那好药贵药给我开，啊，那矿管药不差钱开， 嗯， 进口药贵的开。可是我想说，你用好药用贵药，你的病怎么样呢？得到了好转，有了好的效果吗？未必吧。所以现在老年人的病，你记住，那常见病、高发病，你比如说那高血压、糖尿病，是吧？心血管、脑血管，大家仍然异口同声在说：“哎呀，当今也是看病难、看病贵、看不起病。” 嗯， 是这样吧？所以很多人啊，嗯，在我这么多年吧，很多人给我啊，也定位了。哎，说这李老啊，还是李老师啊，看病有两下子。 嗯， 你别说有两下，有三下。 嗯， 我这两下三下的治病经验呢，啊，还真的大多数是源于那个年代我遇到了一个贵人， 就是这大胡子师傅。 嗯， 哎，一路上所见所闻呢，然后不断的教，不断的传授啊，啊，在我呢，啊，年轻的时代，可以说我就收获了。不是一般人的收获。 嗯，可以说大胡子师傅是您从一路上的一个启蒙老师。 嗯、没错啊、 嗯， 你包括到今天，啊，常常和老一辈的啊中医大家在一起沟通啊、交流啊、学术交流啊或者聚会呀、啊，是吧？真正的中医大家从哪儿来？这个大家都听过，从民间而来，哎。很多呀，你天天坐到办公室，你能成为中医大家？你问问现在也一样，很多国医大师、 嗯， 那都是来于民间，来于百姓之间的。对，你看我这几天讲那个什么小块块， 嗯， 啊，那黑黄黑黄的小块块，那就是啊，大胡子师傅不断的积累啊，说不断的总结啊，就这些来于民间的宝贝，就是什么中医的。真正的博大精深之处， 嗯， 哎，而且呢，这小块块，那这治疗方法，在那个年代，在特定的条件下，那胡子师傅的治疗原则呀，就是一个字儿，就围绕这个效， 嗯， 见效，疗效，效果，而不断的是吧，总结呀，研发呀，琢磨呀，哎，所以一个医者。啊，他治病的原则一定要从疗效上出发，因为你有药了，是吧？你治病，治到最后，这病没好，反而加重，这叫啥？这叫有药没有效，就是人祸啊！你看这回大家记住了？ 嗯。 你比如说我跟大家讲过的，怪病，走马牙肝，叫肝症，还有呢。一个孩子得上了那个什么成人的病类风湿，这些都是大病重病啊，啊，然后这胡子师傅用那黑黄黑黄的小块块，你说那时候我哪明白那块块钻什么，不明白，哎，大病重病，哎，就从那腰间贴身的位置拿出来，红布包的布的精心又精细，把它拿出来给那些大病重病赶紧的及时的给它用上，哎，就得到了及时的救治，你看看， 嗯， 哎，也包括一些其他病症，是吧？该用汤药用汤药，该用丸药用丸药，但是大病重病呢，怪病呢，久治不愈的病呢，哎，每一次那大胡子师傅总是拿出那小块块，及时的把它融化掉，一口一口的细心入微的，哎，来喂下，你看看那效果，那真的是，哎呀，当时的感觉是怪怪的。 嗯， 哎，所以呀，我想说的是，不论是穷人富人，得病都是一样的。 对， 哎，但是我总想说什么呢？是吧？我总想说一句话，啊，也是我的希望，也是我的愿望，啊，愿讲天上。长生药，医尽人间短命花。 哟，李老师，您说的真好。 嗯， 那我也特别的想知道，这一路上您和大胡子师傅又发生了哪些让您印象特别深刻的事儿呢？ 嗯？你看，这小曼都听得啊有滋有味了吧？ 嗯， 啊，我相信大家也喜欢听那些年发生的那些事儿。 嗯， 哎，因为大胡子常常跟我说，哎呀。哎，你呀，你这一生一旦你学医了，你就放不下书本。 嗯， 所以呀，他常常教我一些这些东西，所以当时我就感觉，你说这胡子师傅，嗯，不但是师傅，还是我离不开的长辈， 嗯， 更是我离不开的贴身的一个好友啊。 是啊， 就是这种感觉。所以呀，嗯，当时大胡子一边采药一边教，是一边教我一边学。你比如说，啊，我就想起来，教我那些藤类的药物。 嗯， 什么叫藤类呀？你看呢，听说过夜交藤吧？ 嗯， 听说过那个野葡萄藤吧？啊，还有猕猴桃藤啊。藤是啥呀？就是那个枝儿枝儿叉叉。 嗯， 但是就是这个，哎，这野葡萄藤啊，啊，猕猴桃藤啊，夜交藤。它能干啥？这三味你如果把它啊科学地放在一起， 它能治啥？治疗脉管炎。比如说现在的这个病，多见的什么病？痛风。 嗯。 哎，你熬上汤药，你喝一喝，你连续喝，是吧？你别间断，效果可以说是立竿见影。 嗯。 你看看。所以我就把这些东西不断记在脑子里，我时常会动动笔的。哎，你好记性不如烂笔头啊。 嗯。 你看看。而且呢，这野葡萄藤我们采完了，我说完了。哎，后来一跟我说，说什么？我们在另一处又发现了寻骨峰。 嗯。 你看这药啊，这药有特点，全身长着又白又黄的那小细毛。说你可别小看这个寻骨峰啊。 它是做什么呀？有什么作用呢？ 哎呀，给我用上了。那有一次啊，我们那个打野物。打来刚要吃，那已经饿得不行了。哎呀，刚要吃饭的时候，我这肚子不知道怎么了，突然间的就是胃疼的受不了了。 嗯， 你常在野外，哪有不感冒发烧的？ 对， 这是常事儿。哎呀，疼的我呀，很奇怪啊，就是额头那大汗珠子啊，噼里啪啦往下掉。然后我就捂着肚子就蹲在那儿，然后这胡子师傅就说了，赶紧把那是吧，我们采的寻骨峰。你马上放在嘴里干嚼，先别咽，什么时候嚼成细细的啊，那沫状了啊，然后你再咽下去。你看就这一味寻骨峰也就没一刻钟呢，这十分二十分的那胃疼就缓解了，我那大汗珠子瞬间就没了。 哦，原来寻骨峰是治疗胃痛的。 哎，叫通络止痛。 嗯， 哎，那就是脉络不通呗，也就是胃经不通呗。你看我跟大家讲，为什么只有额头出汗呢？ 嗯， 那前胸后背呀、后腰、全身它都不出汗，就额头出汗。我告诉你，这中医讲啊，那是足阳明胃经循行之处。 嗯， 你这个位置出汗，就说明你这个经络有问题。什么问题？叫闭塞不通，你是受寒了，你还是受风了，什么原因都有，但是一定是伤了胃了。哎，你胃经受寒了，所以哎，这寻骨峰这一吃，你看怎么样，立竿见影，它就见效了。 嗯， 你看看。所以呀，要说起这些采药的事儿，哎，说不完。 他是出生在红旗下大山沟里的朴实少年。 小的时候家里穷，奶奶总是告诉我，有好吃的别自己吃，一定要把好吃的先送给别人，一辈子要做好事，好心惊动天和地。 他是成长在改革浪潮中勇于探索进步的中医人。 学医不可半途而废，医学永远有解不开的难题，所以要有新方法。 他的人生无人能重来， 只有解除百姓的疾苦，我的内心才能安稳。 他就是中医人李老师。 有生之年，我想走出来，站出来，推动中医为百姓谋福。咱说完了我的这个啊，亲身吃了药之后，咱说一个有趣的事儿吧。 嗯， 啊，放松放松，好不好？有一次在荒郊野外啊，那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你说我们平时吃啥呀？ 嗯，也吃不着啥。 嘿，有一句话讲得好，你靠山吃山，靠海吃海。 嗯， 对不对呀？我们靠啥？我们走到山就靠山，走到水边就靠水，经常干一些什么事儿呢？抓小鱼。 嗯。 打野鸡，抓野兔。套麻雀，你看看，这是我小的时候拿手戏啊。 嗯。 你比如说啊，那抓野兔，那野兔能抓到吗？你能撵上它呀？ 跑得快。 你记住，人是两条腿，它是四条腿。 嗯。 而且那兔子是什么特点？那前两条腿短，后两条腿长。 嗯。 哎，你看我们都研究过，因为你打着兔了，哎呀，这前腿短这么多，后腿长那么多呢。 嗯。 哎，怎么能抓住兔子呢？你不妨你跟我学一学。尤其那野兔啊，那可不是家兔啊。 嗯。 哎，那野兔什么特点？那跑得快吗？嗖嗖的，那真的像离前的箭一样。 嗯。 但是抓野兔你得有窍门。 嗯。 而且还得有专业的工具。 哟。 你比如说 你得有那细细的铁丝子，铁丝啊，一头给它编成一个小圈，哎，另一头穿到小圈子里，你看看吧，嗯，然后就像那农村，你看那放过马的、放过羊的、放过牛的都知道吧？哎，一个那个马官骑着马，然后手里转个杆子，然后杆子那头套一个绳子，绳子穿一个圈儿，哎，一边跑一边哦哦吁吁，然后啪一杆子一支出去，就套着马的头了。 嗯， 是不是？那抓马就这么抓呀？那你怎么抓呀？啊，你人不骑马，你跟马赛跑，你跑不过他。所以这个掏兔子呢，有的时候就碰见那兔子哈、啊，哎，猫在藏在那小草旁里，啊，蹑手蹑脚的，哎，也伸个小杆子把那铁丝套过去。我告诉你，一旦把那头套上，你这你什么兔，你别说野兔家兔，你什么兔你也跑不掉。 嗯， 为啥？那个扣是专业扣，你越动它越紧，你越动它越紧。就好比你现在很多小曼喜欢吃那虾爬子吧， 嗯， 你到海边你看一看，很多那渔民都是用那哎那丝挂，哎叫挂子，啊有渔网有挂子吗？哎放到海底往那一放，你那虾爬就来了。那虾爬大家都知道吃时候扎嘴巴， 嗯， 哎那挂子你一放在那儿，你自然就进来了， 嗯， 而且你越动它越紧，越动越紧。 有李老师，我发现您治病有高招，您生活当中的一些事儿也都有小妙招、小窍门。 哎呀，这不就是农村长大的娃吗？那马官啊、牛官啊，其实我都当过，但是没当专业的，都业余的啊。你再有那套麻雀，套麻雀怎么套啊？怎么抓呀、啊？它是飞的，你是走的， 嗯， 你一定撵不上吧？哎，在尤其在冬天，下雪天。你扫一块干干净净的地， 嗯， 啊，然后呢，我们那胡子师傅的车上有一个啊竹条子编的那个片筐， 嗯， 啊，不是那土筐啊，是片筐，那片筐拴个绳，远远的你就望着那扫干净那片地，把那筐放在那儿，哎，那绳拴在那小筐，待麻雀想吃那高粱米或者玉米的时候，好，你这边绳一松。就把那麻雀给扣在里面了。 您还真有办法。 哎，你看看，说到这就想，就好像那什么拉弦儿一样，哎，就牵一个绳，嗯，你那麻雀一来，我这边一松，咣，你有五个， 嗯， 我保证你扣住你四个。 嗯。 哎，然后就开吃嘛，美美的吃上一顿。哎，而且怎么吃也是拿来采草啊、树枝啊点燃呢来熏烤。 哎呦，想一想，哎，您和大胡子师傅在一起。有好多这种趣事儿，想想就特别幸福， 嗯，没错啊，你看那吃一顿烤麻雀， 嗯， 烤野兔，那都是绿色食品呐，啊， 嗯， 你现在你能吃得到吗？你看看，哎，所以有一次呢，我们就在一个村子不远处，哎呀，真的抓到了好多麻雀，几十只，嗯，哎，还抓到两只野兔，那就每餐一顿吗？ 哎呀， 哎，刚刚想吃这野餐的时候，我那小耳朵灵啊， 嗯， 就听见了一个奇怪的声音，怪怪的。当你听到这种怪的声音，你一定是顾不上吃野兔的。 哟，这是怎么回事？发生什么了呀？ 你看我记得非常清楚嘛，我这一只手拎着几只麻雀，一只手拎着那一只兔子，往那柴火堆旁正想要烤的时候，就你说听得很轻吧，又不是很轻，啊，再侧个头，哎，再仔细听一下，哎呦，原来是哭声， 哭声， 而且是一个，哎，女人的哭声。 嗯， 你听见这哭声，是不是也有些 害怕？ 对呀， 啊， 哎，然后我们就哎往那哭声方向走去，哎，越走越近，这一看，哎呦，是个老太太在哭， 嗯， 而且跪在那一个土坟前在哭。哎呦，这是怎么了呢？然后再仔细一看，那头发是散的，是乱的，那脸是黑的，再看那衣服，再看那鞋，再看那裤子，哇， 更害怕， 衣服不像衣服，裤子不像裤子，鞋不像鞋，为啥？哎呦，层层是补丁。啥叫补丁啊？这很多年轻人听不懂啊，老哥哥老姐一定是能听懂。过去呢，我不说过吗？ 说新老大，旧老二，缝缝补补给老三。 衣服破了用布缝上。 哎，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 嗯， 你看看忆苦思甜的年代呀、啊，穷啊。 嗯， 哎，在这就多说几句。然后一看这老太太，哎呦喂，这怎么这个状态是吧？头发散着，还哭，还跪在坟前，这怎么事儿？哎呀，哭的这声调，我现在记着。哎呦喂，哎，哭这声还有一种调。 嗯， 我也学不上来，是吧？而且再往前这么一看，他脸色，哎呦，声音挺大，但是是干哭没眼泪呀。 嗯， 这就好比，啊，我们岁数大的人常说，这眼泪都哭干了。 啊， 然后还拿一边干哭一边说，我这是造什么孽呀？我这家以后可怎么过呀？一边哭一边喊一边说。这个时候这大胡子师傅上前这一看，看啥？看那坟。哦，这坟上有草，不是新坟。 嗯， 一定有事儿。 嗯， 你看这有经验吧，要新坟呢它不会有草啊。哎，你一定是半年了一年以上的坟，它一定会长草的嘛。那你就赶紧问问这老太太究竟怎么回事啊。上前一边说一边轻轻的用手就扶起了哎那老太太的胳膊。哎，刚要扶，手影摸到这胳膊了，这老太呜就仰过来了。 仰过去 跪在那儿吗？直接就后仰，仰过去了，直接就仰到地上了。这不晕了吗？哎呦，这时候这胡子师傅又来招了，直接轻轻地把他轻轻扶起来，不是直坐啊，是倾斜在那里。 嗯， 就好比那啊没满月孩子妈妈抱在怀里那个姿势、 哦、 哎，躺在他胳膊肘这个位置就抱在怀里了、 嗯、 然后抱在怀里之后就告诉我，徒弟赶紧去敲后背啊，但不要重敲啊。敲后背哪个位置啊？敲膏肓的位置，我不教过你吗？啊，就是我们现在常听到的一个部位叫膏肓穴。 嗯， 哎，为什么民间有一句话叫病入膏肓呢？哎，后背有一个穴叫膏肓穴，哎，就在你脊柱两旁啊，你脖子后面。然后当时我就咚咚敲了几下，然后告诉我再休息嗯一会儿，然后再咚咚再敲几下。哎，没几分钟那眼睛逐渐的就睁开了。这个时候这胡子师傅说，赶紧赶紧赶紧，我们把他抬上车，赶紧抬到村里去啊，赶紧救治。 嗯， 到了村口了，我们就打听这是谁家的老太太呀啊。然后那村子里什么特点呢？那你是西头，你是东头，南头北院的，他没有不认识的。哎，有一个人说，这不是老赵太太吗？这是怎么了？结果我们就到老赵太太的家里。哎呀，到他家里一看，我们就发现这家里挺好的，这墙上贴着红红的大喜字呢。 哟， 这一看好像也没办完几天呢，是吧？您那儿也是喜字儿，那儿也是喜字儿，那柜子上、门上、窗户上都是喜字儿。 家里发生了什么事呢？让老人这么伤心？ 你看当时我小，我就张口就问嘛，也没想太多。嗯，我说老奶奶，你家里这不挺好的吗？是吧？你看那喜字儿多喜庆啊！我这么一说，这老太太两只手就使劲敲那炕沿呢，一边敲一边敲一边说，说。哎呀，孩子好啥呀？哎呀，这喜字是吃人的血呀！一边说一边敲一边哭。 喜字 啥叫吃人血呀？喝人血什么意思？啊？然后，这老太就一五一十就说开喽，说他有个独生的儿子叫独生子，哎，说今年呐都快四十了，也没娶上媳妇儿。啊，这回听啊是因为这事 儿。嗯， 你看大家啊听到这儿都能有几分明白啊。在倒退三五十年，在农村如果是快四十的娶不上媳妇儿，这就意味着啥呀？你要终身打光棍喽。 嗯， 嘿，因为啥？ 那个时候好像都特别小，十七八岁就结婚了。 哎，你不用说别人家， 我老娘就19岁，我老爹17岁，你看看，哎，你20岁就有我，你看我老娘现在，每天还喝两口，啊，但是我多说一句，啊，我老娘血压不高，血糖不高，哎，说下楼就下楼，说遛弯就遛弯， 这身体状况真让我们羡慕， 哎，但这里。啊，和我从医有直接的关系。哎，也和那黑黄黑黄的小块块更是分不开的。哎，所以在农村40岁娶不上，那就是被人笑话的。所以这老太太，你想她什么心理啊？是不是？那肯定是这10年8年内，那净忙活这点事儿，琢磨这点事儿了呗。 而且别人家可能也会说闲话。 对喽，你包括现在也一样啊。现在独生子多吧？那你要到30了，你要没对象，那娘的心里 有啥问题吧？ 那能急出火炭来，甚至搞得那儿女都不敢回家。 对， 在外打工呢，我不回去了，我娘就哎呀，一回去就说这结婚媳妇儿结婚，对不对？所以过去也一样，为啥呢？哎，可怜天下父母心，是不是？哎，所以在那个年代，你到40岁，我告诉大家，不是娶媳妇的年龄，而是当爷爷的年龄。 有， 真的， 40岁当爷爷。 嘿呦喂，就我40岁那时候，我那哎呀，那发小那邻居，真的人就当爷爷了。你看看吧，那农村就是早啊，那早有儿早得继嘛。就是这个环境。 那他儿子是不是真的有什么问题呀、 啊？你要有问题呀、啊，那街坊邻居也都知道，没问题，智力也没缺陷，身体也没残疾，为啥呢？40岁娶不上媳妇呢？一个字儿，穷啊！ 哦， 哎，而且人那儿子长得相貌堂堂的，哎，1米7、8的大个，啊，不到1米8也差不多，这不就是美男子吗？啊。但是就因为这穷啊，没人敢嫁呀。哎呦喂，甚至 他的心里肯定也不舒服啊。 你说穷啊，过去其实啊，你一个驴就能换个媳妇儿。你看过那红高粱吗？一个驴就换了吗？是不是？真是这样啊。但是他家就一个驴，啊，他都给不起，就穷成这样。哎，所以这老太太，也就是啊，带着一个儿子是孤儿寡母，把所有的能力上，他用他的话说，我把那棺材本我都搭进去，为了给他娶媳妇儿，你看看吧。所以一拖再拖就没娶上。说这儿子没几个月啊，马上就到40岁了。哎，儿子有一天哎跟着娘就说了，说娘啊，我相中一个姑娘。娘，你帮儿子一个忙呗，你去找那前院的那孙大爷帮忙提个亲呗。那过去都是有媒人的，那不像现在两个人一对眼就成了，或者闪婚了。过去，嘿呦，那处对象那得前一个后一个，相隔150米呀、啊，对吧？还敢扯拉手，还敢拥抱，所以呀、啊，哎。那当妈的一听说儿子呀，哎呦，相中一个姑娘，那妈高兴的，哎呦，差点没跳下来。那就赶紧吧，是吧？哎，就问这姑娘哪儿的啊？多大岁数啊？说儿子说这姑娘啊，哎呦，你岁数跟我差不多，那32了，而且个儿也挺高的，不到1米7也差不多，而且长得也挺好看的，我挺喜欢的，你看看吧，还挺斯文的。所以这娘更是开心的不得了了，哎呦喂，我儿子这真是啊，哎，你和这姑娘有了缘分了，啊，而且呢，真的就让那孙大爷给当了一次媒人，而且孙大爷回来之后，跟他娘说了4个字，真不错，门当户对。你看啊，这是过去相对象啊，还是找媳妇的4个字啊，啊。常常是老百姓常在口中啊，门当户对呀、啊。小曼知道什么叫门当，什么叫户对吗？ 就是两家的条件呀、啊，都差不多呗。 那是一个形容。其实门当，你看过去的门有门槛吧？门槛的外面有两个当，啊，然后户呢，哎，你的外门上面有两个户。哎，它是物质。 哦， 哎， 也可以说它是个东西。 嗯， 所以这个门当户对，也就是说你家有这当，我家有这对，哎，咱们就平起平坐。你现在也讲究，哎呀，他家呀有50万，我家都有35万，这叫也叫门当户对，是不是经济方面嘛？ 嗯， 哎，而且过去找媳妇儿，你记住啊，老人都知道，要看三代。 看三代。 对喽，你看啊，但是接下来呢，这个妈妈为了给儿子真的啊快点，越快越好，找一个好媳妇儿，让儿子赶紧结婚成家立业。他就忘记了这句话，没有看三代，而导致了他接下来的一系列的啊这些个难，这些个不容易，甚至一病就病倒了。 我都着急了，究竟发生什么了呀？ 哎呀，说呀，说来也巧，这个女方呢也对这个那不到40岁的这大小伙子也挺满意，你看看，这就叫天赐良缘吗？天作之合吗？那就赶紧娶吧！哎呦，这老太太开始张罗喽！哎呦，该借的借，该挪的挪，那桌椅板凳那就开始定吧。所以，这操办了一个多月，第二月，这婚事就办了下来。 嗯， 哎，办了下来呢，农村都是办酒席的呀，那亲朋好友该来都来了。不像现在参加婚礼一个人去就可以了啊，带点银子带点钱，过去一去就是一家 一大家子。 对喽，叫坐席嘛。 嗯， 哎呀，这儿子也开心，老太太也心里也美滋滋，一看这姑娘长得又这么美，是吧，也没什么缺陷，是不是？可是结婚呐，在过去那是一辈子的大事啊，是吧，该热闹必须热闹。而且这老太太是一个有体面的老太太。 嗯， 当时这结婚给儿子给儿媳妇置办啥了？置点那必用的暖水壶、红脸盆，甚至一个茶壶、4个缸。你看看，而且呢，哎呀，还上那供销社啊，熬夜做了2床被褥。 嗯， 而且是大红花，过去不都是大红花吗？对不对？哎，所以你看看这母亲，就一个母亲呐，啊，为着儿子做这些事儿 不容易， 是不是就应了可怜天下父母心呐？ 嗯， 他是出生在红旗下大山沟里的朴实少年。 小的时候家里穷，奶奶总是告诉我，有好吃的别自己吃，一定要把好吃的先送给别人，一辈子要做好事，好心惊动天和地。 他是成长在改革浪潮中勇于探索进步的中医人。 学医不可半途而废，医学永远有解不开的难题，所以要有新方法。 他的人生无人能重来， 只有解除百姓的疾苦，我的内心才能安稳。 他就是中医人李老师。 有生之年，我想走出来站出来，推动中医为百姓谋福。哎，在结婚当天啊，该来的都来了，场面热闹。可是这热闹过程当中有一个环节大家都知道啊，这新郎新娘一定要敬叔叔大爷的，要敬婆婆公公的。 对呀， 但他家的特点就一个婆婆要敬吗？但你这一敬啊，敬别人那点支烟，那敬婆婆呢要改口的。 嗯， 对吧，娘，是不是叫娘的过程当中，那这当娘的是不是得也表示一下？ 嗯， 哎，所以说包了一个小包递过去，这一递，这媳妇一接，结果就没接住，没接住，另一手还拿着小酒杯呢，说连这个小红包没接住，连那酒杯咔嚓就掉地下了。 哎呦， 掉地下这小水杯摔个稀碎呀，对吧？在过去呀，农民兄弟呀，家家都有讲究， 很忌讳。 你在大喜的日子娶媳妇这样的好日子，你搞得稀碎八碎的，啊，这是不吉利的。 嗯， 但是呢，旁边有人就来，哎，说好话了，啊。啊，没事没事，新媳妇太紧张了啊，岁岁平安岁岁平安。你看 岁岁平安是有人给解脱了，可是后来呢，那这婆婆和这儿子就发现这新媳妇怎么小酒杯一掉下地之后，这么走路也不稳，站也站不稳，还一脚深一脚浅的，难道是喝多了吗？而且发现这新媳妇基本上不怎么说话。所以呢，农村有个词叫落头忙的啊。那手机眼快就发现，哎呀，别着急了，你喝什么多呀？没喝几杯，可能是大姑娘上轿头一次。 紧张的。 你看，还有句歇后语，大姑娘上轿头一次，害羞呗，不好意思呗，或者紧张呗，等等呗。可是啊，一到了晚上，大家都知道，农村呢也讲究一个晚上要闹洞房的。可是那天晚上呢，老太太就没让那儿子的小伙伴们来闹。可是他刚回屋也没多长时间，天还没亮的时候坏了。 怎么了？ 他儿子就喊，啊，就听见儿子喊：“娘啊，娘啊，吓死人了！”娘就听见：“怎么了？”“哎呦，我娶的不是媳妇，是个疯子呀！” 啊，疯子。 这怎么了啊？本来是洞房花烛夜，这儿子怎么这么说呢？啊，怎么回事啊？结果这儿子就跟娘一五一十说了这一晚上和媳妇的过程。儿子说，我就瞅我那媳妇啊，她不睡觉啊，她两只眼睛直直地瞪着那天棚，那过去那叫房顶呗，然后瞪还不是正眼，斜眼，翻白眼，露的是白眼球。你这够吓人的。 对呀， 你就现在你一回头看你媳妇儿眼直直的瞅着你，你不害怕呀？对不对呀？所以呢，一边说这的妈就坏了，就受不了了，而且还说呢，说砰一下就坐起来了，坐起来之后呢，就是嗷嗷就咳，眼睛还不睁，然后就喷喷就吐，往哪儿吐？往床上吐。 哎呦，这是怎么了？ 你大家听着，这是啥病啊？然后就看那两只手就乱摸乱扎，同时抓同时摸，那也没灯啊。借着点外面那有点是吧，那个月光啊，或者什么光，哎，就那乱，我就能看见，乱摸乱叫，然后还乱喊，然后乱抓乱摸。这个时候的儿子说，这就好像是抽风一样啊。你看，所以当时这形容官吓得是目瞪口呆，说：“娘啊，我真受不了了，这就是个疯子。”这儿子形容完之后，这妈就拉着儿子手，赶紧现在就过去看看吧。这过去一看，又吓了一跳。 怎么了？ 这也不像儿子刚才学那样，什么又是咳又是吐的，又是乱抓的，又是眼珠子翻白眼，没有像好人一样。 啊？ 你看， 那他儿子是看错了还是怎么着？ 结果这娘俩就坐在那儿啊，那就细细的啊，和这新娘子和这新儿媳妇就问了一番。怎么回事啊？你这一晚上的，你把我儿子给吓坏了。咱这新媳妇就一五一十的，哎，说出了实情，说自己的身体啊一直不太好。而且呢，自己爹妈，告诉自己了，说我一直没嫁出去，就是因为我有这个身体不好，一直有一个病，啥病啊？就动不动就哆嗦，动不动就抽。哎，这老太太知道了，你是不是那羊杆风啊？低着头说，好像是，其实就是羊角风，羊杆风啊，中医叫啥呀？中医叫癫症，叫癫痫。哎呦喂，你一说到这老太太呜一下的这眼泪就控制不住了。你看那羊杆风那一抽起来是不省人事的，那叫中医叫神昏呐。而且这姑娘还说呢，你看这媳妇儿说这她父亲也有这个病， 遗传的。 哎呦喂，这老太太一听，你说我们为了娶个媳妇啊，棺材本都赔进去了，这东张罗西借的啊，该忙活的都忙活了，这下好，就是本都搭进去了。这老太太伤心呢，这儿子也自责呀，啊， 这老太太就边哭边说，你说呀，这要是让亲朋好友这街坊邻居都知道了，那不得笑掉咱大牙呀。 嗯， 就对着那儿子啊，瞅着儿子说，他没瞅儿媳妇说，这咱们还咋做人呢，儿啊。 嗯， 啊，你说盼星星盼月亮，嗯，就想早一天给你娶媳妇儿，你到这么大了终于娶上媳妇儿了，啊，怎么换回来的是这个呢？这造的什么孽呀？ 嗯， 这接下来咱们怎么活呀？怎么过呀？这一边说一边哭，一边哭一边说，这不就上火了吗？ 嗯， 所以一个急火就病倒了。 哎，天难免遇风雨，有聚也有散，人难免遇磨难，有梦就有坚强。爱的 好，咱们继续哈，和大家共同回忆那些故事。 嗯， 啊，话说回来啊，在过去呢，农村结婚，我想说句实话，就像我爹啊，嗯，给我们这些个姑娘小子办婚事一样，给哪个儿女办一次婚姻，啊，那就等于扒一层皮。 嗯， 啊，脸儿不是脸儿，是吧？身子不是身子，啊。头发不像头发的，是这样吧？ 嗯， 所以这老太太一样，一个急火攻心就病倒了。当时这老太太就想啊，这咋办呢？嗯，刚结完婚，你退婚离婚，不要人家了？ 嗯， 还是让人笑话。你要呢？过去啊，老人家都知道娶媳妇是为了啥呀？ 传香火。 对喽，传宗接代得生娃啊。可是一听说他爹有这病，这病还传下一代，你说这再生下来一个啊， 有这个病的 啊，动不动就抽了，动不动就抽羊杆风了，你这不就作孽吗？ 哎呀，想想进退两难， 但是你又不能断后，你说这，哎呀，这活就上大了，所以一天比一天病重啊。所以我把以上的过程细致入微地跟大家讲了一遍呢。这就是我亲身经历的一个母亲的一个家庭的啊这么一件事。 哎呀， 啊，那这老太太病重了，这羊杆风啊羊角风能不能得到医治呢？哎，当时胡子师傅就说了，哎呀，老人家，我听明白了，谁家摊上这样的事儿啊都会着急上火的。哎，您家也不例外，哎，所以呀，你别再着急上火了。 嗯， 啊，您儿子、儿媳妇是吧？他们，哎，儿孙自有儿孙福，您可别把身子骨急坏了我。 嗯， 你看看，然后又说，儿媳妇的病啊，那是先天的病， 对， 又是个慢性的病，反复无常的，我不能保证把你媳妇的病能治好，但是我能保证啊给这个病能得以全面的控制。 嗯， 你看看啊， 胡子师傅还是很有信心的。 对喽，但是又说啊，跟着老太太说，但是你的病呢，你放心，我是有把握给你治好的。说着一边说着一边用那针灸就给那新媳妇开始行针治病了。 嗯， 然后呢，我看拿那笔又写了一些药，嗯，现在回想起来叫平肝息风药。 嗯， 哎，因为人抽风啊、抖动啊，啊，都是肝火过旺，哎，都是肝的事儿，哎，开了一些药，哎，嗯，后来呢，就针对这羊杆风、癫痫病，就得到了一些的缓解，啊，那么再说老太太呢，接下来这病。哎呀，这胡子师傅可是竭尽全力了，因为当时胡子师傅说了，老太这病再不及时救治的话，恐怕以后再治就难了。 嗯， 也就是说大病重病就有生命危险了。 嗯， 哎，然后胡子师傅就做老太的一番工作呀，嗯，愿意接受我治疗啊，听不听话呀。 嗯， 你看看，一边说着一边又从他的内衣贴身的部位拿出了一个小红布包左三层外三层的小块块。 嗯， 这回大家记住是什么了吗？对喽，黑黄黑黄的小药砖。 嗯， 我不讲过那走马鸭肝吗？给那孩子治那大病重病吗？ 对， 好，又给老太太用上了。你看看，而且还嘱咐老人家说，记住千万别再着急，再着急这病我治不了你的病，听话不听话呀？ 嗯， 哎，这老太太当时没回声，但是点头应允了。 嗯， 而且师父还说呢，儿孙自有儿孙福，不要为儿孙操白了头。 嗯， 你看看，所以说呀，记住医生治病啊，一定不是全凭他的刀，全凭他的针啊，一定还有几句贴心话。 嗯， 这大家一定要记住。 心疗。 对了，所以最后还说呢，你记住啊，你身体最重要，把身体养好最重要。 嗯， 你看看。 所以啊，我们都相信好人一定有好报。那究竟这老太太得的是什么大病重病，一定要用大胡子珍藏的药砖才有效呢？ 对呀，为什么用这黑黄黑黄的小药块才对症下药呢？而且那病好得那么快呢？这个从医学医理上一定要跟大家说明白。这老太太什么病啊？哎，就是现在的患病人数第一的冠心病。但是呢，这老太太一个急火攻心可不是一般的冠心病了，是冠心病的后期，一发病人就晕，一发病人就晕。你刚才我不讲了吗？是吧，在那坟前是吧，这师傅一搀 就晕倒了。 对呀，直接就倒了，倒头不省人事了吗？ 嗯， 所以记住啊，治病一定要对症下药，而且我常说有病没有药那是天灾，有药没有效是人祸。而胡子师傅这药可以说药到病除，你说是不是解除了天灾人祸呢？ 嗯， 对不对？而且我想说，那老人用完之后什么症状啊？大量的冒汗啊，哎呀，那汗珠子噼里啪啦往下掉，再摸摸前胸后背还是热乎乎。最关键的是，哎呦，老太太之前呢啊哭，我不说吗？ 没有眼泪， 干哭无泪。而现在眼泪一下子噼里啪啦也往下掉。哎呦，这个时候胡子师傅高兴呢，你看看，快快告诉我啊，一定不要打断，不要打断，不要拦着，不要劝，继续让老太太哭。啥呀？就是我常讲的，女人生气呀、啊、一定要气哭了。 嗯， 哎， 发泄出来， 把这毒物排出来。 嗯， 哎，说明什么？说明她的脉道开了、 嗯、 哎，开了毒素就流出来了。这回听明白了吗？所以呀，这老太太自己还说呢，我几十年呢，我这眼泪都哭干了，为了我这儿子。你看看，所以治病的效果从哪儿来呢？这药砖的效果又在哪里呢？一定记住啊，也是我几十年针对大病重病总结出来的经验呢、啊。啊，大家一定要记住啊，比药膏好三分，比汤药快七分的是什么呢？就是这小块块， 嗯， 就是这小药砖。为啥？因为它的剂型，它是砖型，砖块啥样它啥样。砖有什么特点？记住，一开一聚。 嗯， 哎，开是啥？开就是通啊。你看那冒汗了，通没通？流眼泪了，通没通？ 通了。 聚呢？聚的就是元气呀、啊。哎，你有了元气什么？你看你哭都有力量，后来嚎啕大哭吗？那哭声震天动地，聚其实就是补，开就是通。 嗯， 你看你冠心病，你那血脉就是淤阻不通了吗？你这一开一通，这叫开血脉啊。你那药砖的功能再一聚，叫聚精元，元气一足百病除，是不是？ 是。 大家常用的膏剂、丸剂、散剂、汤剂，我不说了吗？那膏就是润一润，丸者缓也，那效果更缓慢。汤者呢，在你肚子里逛荡逛荡就没了。 嗯， 哎，所以记住，砖的特点就是一开一聚，开就是通，聚就是补，一通一补，疾病得以全面的好转，这就是专业。你看看，所以以上讲这些叫啥呀？